条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勇夺6项托尼大奖的百老汇当红原版殿堂级音乐剧《长靴皇后》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相比于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巡演历史的音乐剧，《长靴皇后》是在2013年完成百老汇首演的年轻一代。全剧讲述了一个小人物逆袭成功的故事。据了解，这部剧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到9月16号。北京人艺京味大戏《玩家》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最新一轮的演出，这部剧由冯远征主演，首演于2016年，在短短2年时间里迅速积累了口碑，成为新京味戏里的又一部力作。据了解，本轮演出将持续到9月2号。2018国家大剧院第5届国际打击乐节正在举办当中，今晚世界著名打击乐演奏家麦克布里携手伊斯特曼打击乐团和多维时空打击乐团带来了兼具南法风情和美式风范的闭幕音乐会，融合古典到现代的音乐风格，将充分展示打击乐的灵活性、可塑性和时尚性。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于本月28号和首都乐迷见面，著名花腔女高音迪丽拜尔和抒情女高音罗莎菲奥拉将扮演女主角阿米娜。梦游女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作品当中大量高难度的咏叹调，对演唱者音色和风格的把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演出将一直持续到9月2号。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将在9月11号开幕，十多支中外舞蹈名团将在90天的时间内齐聚北京，带来17台34场演出。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为本届舞蹈节揭幕，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上演舞剧《天鹅湖》与高难度芭蕾舞剧《舞姬》，而澳大利亚昆士兰芭蕾舞团将带来《仲夏夜之梦》，中央芭蕾舞团将于9月15号、16号上演极具民族特色的佳作《鹤魂》。9月14号、15号，台湾著名京剧演员魏海敏将在国家大剧院演出2场《再梅边》经典折子戏。第6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本月下旬到10月下旬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消费季以乐享文化、惠美生活为主题，持续推出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等自主品牌，集成6大板块内容，统筹商场、社区、园区和文化小镇等消费空间载体，为市民构建文化消费综合服务平台。本届消费季将推出20场大型精品展会和30场文化主题活动，组织300场低票价演出和5000场电影惠民。北京16区都将有各自特色的文化消费主题活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入夜之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预计后半夜将有雷阵雨天气。明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上午适宜假日出行，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较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2度到3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本是阴到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可能是最大的幻觉，这是一个关于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故事。作家创造了笔下人，设计师创造了模特，然而二者的灵魂却彼此交叠。这是一个关于真实与幻觉的故事。西班牙的随笔作家米盖尔曾经说过，幻象产生爱情，爱情又使幻觉破灭。时隔2年，原创奇幻爱情喜剧《黑是我》再度回归鼓楼西剧场。 Plus 版本的《黑是我》有哪些提升之处？为什么会成为导演最喜欢的一个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我们一起走进似幻似真的感情世界。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赵爽。除了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关注一直播平台或者是北京时间，找到演艺群英会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剧哈，叫《黑是我》。为什么说这个非常有意思呢？就是我看了很多他的资料，仍然没有发现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就请到主创人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首先来请出导演祖纪言，欢迎祖爷。 大家好，我是《黑是我》的导演祖纪言。 对，这个为什么我这么叫哈？因为就是在圈内，祖纪言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昵称叫祖爷是吧？ 大家开玩笑的抬爱。 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么叫你啊？是你平常特别的女汉子吗？还是 可能吧？ 好吧，这个问题不能问你，一会儿问别人哈。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男主演孔令鹏，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孔令鹏。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制作人吴山，欢迎吴山。 大家好，我是吴山。 都是一些老朋友了哈。这个刚才呢，我们在私底下交流了很多关于这部剧的一些名词。为什么说叫名词呢？因为从拿到这个就是整个的资料开始哈，到现在我也没太能搞得明白，就是说这部剧到底是讲了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宣传资料说它既不是讲爱情，也不是讲生活，但是它既讲爱情，它又讲生活，对吧？所以这样吧，就是有好多名词是这个我们的制作人女士哈，这个写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我们让制作人解释之前，还是先请导演来讲一讲这个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听起来真的是太复杂了。 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然后有一个在结尾反转的小故事， 而且这个戏是不怕剧透的，所以我就一句话给大家概括一下这个故事主线的所有内容，就是一个陷入灵感枯竭状态的男剧作家，然后找到了自己的人物，去拜访了自己的人物，然后结果爱上了他，然后在爱上他之后觉得自己深陷了爱情的泥潭，然后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能爱上一个角色，于是便决定把他杀掉。但一个作家便决定把他忘掉，那一个作家忘掉自己角色的唯一办法就是相当于是杀死了他。结果在他杀死了他的这个角色之后，发现其实自己也是这个女性的设计师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而已。 让我理一理啊我仰望着直播间的天花板三秒钟哈、啊、我大概理一下，其实就是等于说这个男作家然后创作了一个角色，是一位女性，然后他在跟这位女性灵魂接触的时候突然 发生了爱情， 然后他觉得这样不对，因为虚拟跟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界限。 对，然后等就是这一切正要有一个新的进展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作家他自己才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个人物， 他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就是这是一个死循环的故事。 哦，让我想起了前几年其实有好多电视剧他探讨的就是这种各种空间之间的这种转换，尤其有几个韩国电视剧就是讲比如说漫画家创造的笔下 的 这个人物、然后他在漫画世界里面和这个真实世界当中的关系。但是这个剧其实更好玩，因为它有多重的反转、对，所以这个故事我说呢我也没看明白，这个资料原来是就这么一个关系哈。那刚才说到那几个名词，我们就来请吴珊来解释一下了。首先是我们听到里面有一个叫做莫比乌斯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名词呢？因为里面这个宣传词是这样写的哈，永远只有一面的莫比乌斯环，然后艾舍尔充满矛盾的画作，在不可能的空间里才有可能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其实莫比乌斯环可以说是一个数学概念，就是如果说怎么说呢，解释它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拿一张纸袋，一个长的袋子如果说你把它的一端拧半圈，拧180度，然后再把它粘上，这个时候如果你拿一根笔在这个纸袋上画线，你会发现你的笔是不需要跨过这个纸的边缘，但这条线是可以布满这张纸的。所以其实就是说一个反转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发生了，或者说它其实这个边界已经不存在了。那这个黑是我这个剧它本身其实是设定在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空间里面，那所以它所探讨的话题也是有关这个真实和幻觉创造和被创造。所以这个边界其实就像这个莫比乌斯环一样，就是被模糊了。导演可以补充哈。 其实好理解一点的说法就是庄周梦蝶。就是一个 庄周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对， 这句话哈， 到底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我，这也是一个真实和幻觉之间的关系。就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了这个蝴蝶，然后醒来之后我有点困惑，究竟是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也有可能我既梦到了蝴蝶，蝴蝶也梦到了我。 哎呦，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有点烧脑了，但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烧脑的故事，但是会让你在这个故事当中有所感悟哈。说到这个感悟又要说到另外一个名词了，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也提到了，说西班牙的随笔作家米盖尔他曾经说过，幻象产生爱情，爱情又使幻觉破灭。当时制作人找出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这句话很贴合这部剧的主题呢？ 就是刚才提到说这部剧是在讲真实和幻觉，但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最大的幻觉可能是爱情，就是你觉得遇到了真爱，你的感受可能是一种非常个人的，那这个感受可能是别人也难以了解的，那你和别人之间的沟通可能会有一些是真实的吗还是幻觉，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解答和想法。所以我觉得本身在真实和幻觉之间讲这样一个爱情的故事，就好像在探讨这样一个边界，所以我会觉得这句话好像和我们的主题比较贴合。 就是其实在幻觉当中才会产生爱情，而且爱情需要一些幻觉，那所有东西都变成真实的之后，到底还有没有爱情的存在，这个在意哈。 对， 是吧？ 是这样。 这个我们的男主角半天没说话了，因为为什么要先让这个导演和制作人把想表达的表达完呢？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 其实我觉得还挺女性视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路哈。 嗯、 所以我不知道您作为这里的男主角，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混过去了是吗？ 其实这个戏吧，它可能不是大家普遍意义上看到的某种什么三一律啊，或者是什么起承转合呀、啊、什么那种传统上的那种故事性、嗯、然后他无论从人物啊，或者是从想表达的一些方式，所有的他不能按照一个常规的想法去想，然后所以说那就是，如果你要是很期待一个很常规的一个故事，然后说什么事件呀、矛盾冲突啊，然后最后发生了一些什么，然后最后什么圆满的结局啊，可能那这个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它可能带来更多的，它像一个寻宝游戏， 嗯， 就是你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你可能，假如说你某一个瞬间，你突然看到了一点你想不到的这个东西，你从观众这个角度来，你会觉得啊，原来这个地方是想表达这个啊，还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就你会在看戏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发现很多宝藏。就是他在有反转的同时，他也在某一些地方他埋了一些好多的一些小细节的东西。就是当你如果一直很认真跟着这个戏去走的话，到每一个地方你都会有一种寻宝的一种刺激感，就是你会一直跟着这个故事去走，然后会发现很多不同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到最后的一些反转。对， 嗯，所以其实这个剧我觉得特别适合有故事的人看，因为 是的， 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你经历过的故事越多，你能在故事这个故事当中找到的那些细节和共鸣就越多。 对， 那所以创造这个故事的主导哈，这个咱们交流一下。据说这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啊，是他们言过其实了呢，还是确实它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目前创作的这一些戏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戏。 嗯，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是他把你所有的人生感悟都容纳进去了吗？ 因为这个戏里有我。 好， 答对了，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啊。咱们再说说之二吧。 之二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在硕士快毕业的时候做的第一个自编自导的公演的话，觉得是本身有一种投生子的 嗯， 那种感觉，所以你会对他有更多的偏爱，你会觉得自己倾尽了自己当时所学所会的一切去做了一个戏。 嗯， 然后它是一个高度凝练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很多创作者都会有一种感觉，说其实你毕生的创作基调和创作主题可能已经在你处女作中已经打下了最重要的一个色彩，就你永远都逃离不了这个主题，你永远都逃离不了这种风格。 嗯， 所以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这种偏爱。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是第一个作品，所以他非常任性。那个时候，会更在乎自己的表达，会更在乎一些观念上的传递，也更想把一些，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吧。 所以其实因为他是差不多是组导的第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然后搬上舞台的，所以你会对他有一些偏爱、同时其实他想表达的东西也是你在至少在人生的前二十多年当中、其实是特别想表达，前二十多年有点说多了，反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年就那确实前二十多年二十一点点也是 就是有一些人生感悟、然后想表达在这个剧当中，所以他是比较高度凝练的一个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两年过去了哈，就这一轮又要演出了，就是这两年当中您一定会遇到更多的事情。你在这一轮演出的时候会不会对他做一些修改？比如说你觉得当时太幼稚了，我当时怎么能这么想呢？就因为比现在少谈那么几段恋爱哈，所以就想的这个东西就有点幼稚。有没有这样的修改的一些地方呢？ 确实是有，因为这次变化还挺大的。首先就是从一个视觉上就放弃了原来看起来非常酷炫但其实使用起来会稍显笨重的一个类似于星际轨道一样的这种创作概念的这样的一个舞美设计，反而就返璞归真了。就说台上其实是走了一个极简的方式，只有模特和纸箱子和一些创作的手稿来表达这种真实与幻觉的创作者的关系。那第二点就是从剧本上，就像您刚才说的，说确实有一些段落现在看起来觉得 有一点幼稚，甚至说不够精彩，不够凝练，然后觉得含金量不够高，然后就重新做了一定的调整，然后加了更多的关于幻觉也好，关于爱情的阐释也好。然后第三就是换了两位演员，然后这两位演员也在创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的灵感和帮助，然后让他这个戏现在逐渐的生根发芽，然后渐渐的长得挺茁壮的吧，感觉期待他有一天能够真的变成参天大树。 嗯，其实刚才您说那点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可能在最初的版本会用很多花哨的舞美，会用很多就咱们说外部的东西借助，然后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我们就最近也都在和一些就是艺术界的老师去探讨，其实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化繁为简，就是你把很想表达的很多很多东西用很简约的一种方式，没有冗余的去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它也就是更高，或者说它能给大家留下更多的一个空间，对吧？还能帮制作人更省钱。制作人 是当然了， 这个 就是当时就是主导说要重新做这部戏哈，为什么你会比较支持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戏怎么说，咱们先说就是16年最初的版本到现在为止，这个戏是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很任性，非常的任性。然后后来说起来说这个戏想重新再做，想整个的从这个演员到舞美的整个这个表达上面都有一些改变，其实我非常支持，因为我觉得这种非常任性或者说非常个人的表达是非常有主导的个人特色的，我觉得很值得把它做得更充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有点像我们就这有点这个戏有一点像你真的和你非常亲密的朋友的一次对话，或者是一次约会，你会从中真的发现和他这个观众之间最真诚的这个连结。那我觉得他想把这个连结进一步加深，并且找到更多的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在讨论了具体的方案之后，我觉得确实是值得来做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把这部戏重新的拿出来在舞台上再来一次。 嗯，所以这次舞台是真的挺简单的哈，也给制作人省了不少钱哈。 那是那是。 然后演员上呢，这个也只有两位演员， 是的， 是吧？除了这个令鹏之外，还有一位女演员。 对，嗯，另外女演员是孙馨宇，然后她也之前是一位戏曲演员。然后他的这个个人风格上就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个黑十五的版本其实也是差异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相当于整个的这个画风都有一些变化。 嗯，因为今天女主角没来到现场哈，然后我们也是提前呢准备了一小段就是她的采访的资料哈，咱们来听一听她对这部戏的理解哈。 我们在梦中梦到的一部爱情小说，充满了奇幻和悬念，然后又有甜蜜和悲伤，有的时候又非常的有诗意。就在你以为是大团圆结局的时候呢，又突然把你扔回了现实。我觉得每一个来看这部戏的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然后可以对生活和爱情产生很多不同的想法。 是他的几句简单的希望吧。然后当时我看到这，因为它是一个视频转成音频哈，我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他穿的是戏曲的服装，我本来以为是这个戏，就是这部戏当中会有一些戏曲的桥段，其实不是，是吗？ 也确实会有， 有一些戏曲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这个视频当时录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另外一个戏曲的演出的彩排现场，然后给我们录的视频。 哦，所以他本身是一位唱戏曲的演员。 对， 那为什么会找一位戏曲演员来演这部戏呢？ 导演来解释一下。 他就是一个唱黄梅戏出身的演员，他现在也会演一些话剧和影视剧，然后就觉得他对于这个戏重新再做第二个版本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它有一个颠覆性的扭转，就是女主，因为一共这个戏只有两个人演员，然后如果女主角的一个性格是180度的反转的话，那这个戏整个的气质会更容易找到更多的空间。对于我来说，因为原来的女主角的性格更火辣，更是一个更像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妹子啊，就是特别泼辣，特别爽快，特别直接。但她其实她是唱黄梅戏戏曲演员出身的，然后她其实更像更南方， 嗯 啊，就这个 更温婉， 性格更温婉。 而这个温婉本身又是很适合表达浪漫与爱情， 嗯， 所以它会更加突出这个戏对于爱情和幻觉的关于生活的隐喻吧。 嗯， 然后另一个就是其实戏曲演员他他会非常的敬业， 嗯， 因为那个其实孙宇和孔令鹏他们俩是大学同学， 嗯， 都是国戏戏导专业的导演系同班同学，他们俩配合非常默契，然后再加上他戏曲出身的话，他有一些戏曲身段的元素，你放在一个现代戏中，用一些非常搞笑的方式来诠释的话，会让观众有一些不一样的笑点吧，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然后这也是一个。怎么说是我们在这个戏中埋下的一个比较精彩的小伏笔，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剧场去发现它。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女主角哈，因为男主角是跟女主角是同班同学，应该是对对方相当了解了。 对。 那说回到这部戏的角色上面来哈，孔令鹏觉得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如果简单用几个字来概括的话，你可能会用什么样的一些形容词呢？他是不是那种进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就无法自拔的这样一个人啊？ 对，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活在自我世界里面的一个人，然后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片段，就是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他里面其实发生了好几段的跟爱情有关的一个小故事。其实虽然就是刚才我们说，就是我们这个故事可能听起来不是像传统意义上那样的故事，但是其实里面所探讨的所有的爱情的桥段都是很生活的桥段，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分手过或者你爱过渣男，你痛哭过，喝酒醉过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就经历过这些东西的人就看到这个戏应该都会有很多感触，就包括这个里面对不同的人物啊，不同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能观众能看到这些比较生活化的点的时候，能想到自己的某一些生活的片段。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生活的戏哈。当时祖导是经历了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种戏，就是说句题外话，我觉得就是创作这种东西，你没有经历过的人，是真的你想象不到那个点。就像当时我们在大学当中学这个学科的时候，老师会故意的想让你去经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老师为什么要这样？等到很多年之后，你真的经历过了，你再反思当时的自己，很多东西、很多状态你是不理解的。就是惯用一句话，人家说你失恋之后才听那些所有的爱情歌曲，都是在写自己。 嗯， 你没有经历过失恋，你觉得这声音挺好听啊，节奏不错啊，但是你不觉得那个歌词有多打动人心，是吧？我刚刚就是给祖导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人生。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戏更多的我从最开始创作就是想做一个关于创作的创作，然后看到了一个数学概念，觉得莫比乌斯环这个概念非常的酷，如果要他用这个用一个剧本来表达这个概念，然后讲一个庄周梦蝶的故事，让大家对于生活和现实有一些突破性的想象，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酷的事儿。然后有一天我就其实这个灵感来的特别随机，就是在那个街上走，就突然大概晚上九十点钟嘛，然后大部分的那个商店都快打烊关门了，就看到有一个即将关门的那个卖衣服的店的玻璃橱窗前面有几个人在给那个模特换衣服，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展示柜，这种模特的展示柜，玻璃橱窗其实是有人在为他劳作的，有人为他工作的。我就想，哎，这个职业是什么呢？原来叫做服装橱窗设计师。那这种服装橱窗设计师可能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就有一个小人在我脑海里就成长出来了，才渐渐有了这个故事。其实，就他最开始创作，并不是因为我在爱情上有了某种感悟。 好，那到底是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悟哈，咱们就先卖个关子了，要先进一小段的广告，然后一会儿接着跟大家伙来聊。 国家戏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九月一至八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锦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

大家好，我是吴山。 哎，刚才我们上半段结束之前留了一个这个小的问号哈，就是祖导是在有一次看到了人家给模特换衣服的时候突发奇想，那怎么就突发奇想写这么的一个故事呢？ 嗯，因为其实我们说除了这是一个创造与被创造的故事之外，它是一个爱情故事。其实这个故事里面讲了四段感情经历，四个爱情。一个就是这个男作家和他的女人物，也就是这个服装设计师的爱情。而这两个人的爱情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恰恰是通过聊之前的初恋呀，聊前女友啊等等一些聊爱情而聊出来的感情。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经常是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的情景啊，两个人觉得我彼此有好感，出来吃个饭聊聊天，一般都会聊聊前任啊，聊聊感情啊，然后聊一聊是两个人在一起了。 我觉得聊了前任两个人可能就不能在一起了。没关系，我刚才打扰了一下，好了继续说。 然后除了这个爱情故事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两个角色各自的感情。一个是这个女孩的初恋，是一个人爱上一个雕像的故事。这个是直接把爱情跟幻觉相联系的一个小环节吧，就是说他爱上这个雕像，就是有一天夕阳西下，一道夕阳照在这个模特脸上，他觉得自己爱上了那个嘴唇，这是一个少女的初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谈恋爱也是因为那天阳光很好，你穿了一件格子衬衫等等， 一般是白衬衫， 白衬衫、啊 然后从这个阳光底下走过来、 或者说那天打篮球的时候他投了一个球那个特别帅等等，就产生了爱情。其实很多时候爱情只是一个瞬间，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戏中抓住这种瞬间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女孩的前男友，这个前男友其实是一个深夜电台的主播经常会接打一些电话节目，这主持人应该很了解，就帮人家疏通感情。然后这种他在疏通这个女设计师感情的过程中，两个人产生了爱情，就又变成了一个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聊爱情聊出爱情的一个重复，一个复调的一个阐释。然后第三个感情经历就是说这个男孩和他的前女友是一个非常生活的非常日常的，两个人可能没有特别像那种阳光下的白衬衫的那种一瞬间的激情，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觉得彼此依靠相互温暖而在一起，并且谈了大概三四年的恋爱，但最后还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的琐事而分手。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很多朋友都会有的感情经历。就像刚才大萌说的，说这个戏其实最好的感觉就是大家走进剧场之后不会觉得我在看一个戏，而是说我就坐在烤串摊旁边，看着我的两个朋友跟我讲了自己的爱情经历，然后看完这个戏之后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诉说感情经历的这种欲望，那我觉得这个戏就成功了。 那他在哪儿演出啊？离烤串摊比较远。 有旁边有很多烤串。 对，在鼓楼西剧场。 哪天演出呢？ 9月5号到9月16号。 每天都演吗？还是说 周三到周六的晚上7点半和周日下午2点半？ 周三到 周六 晚上7点半，周日下午2点半。 哎，这个可以，因为鼓楼戏剧场这挺多好吃的好玩的哈，也可以去这个看戏的同时呢，可以吃一吃玩一玩，然后 但是暧昧对象，说不定有一段美好的故事产生。 嗨，所以说回到这部戏啊，我看之前在应该也算是一些宣传的资料上，好像是这个票务的宣传资料上面曾经写过这部剧的观剧指南适合什么样的人看。大概说一下，本剧适合谈过恋爱和想谈恋爱的人，反正分手和明天不知道谁来得更早一些。观看本剧之前请熟读弗洛伊德利比多理论啊，然后说还有尼采的日神酒神精神以及孟京辉的话剧，以免暴露智商。还有失恋过一次的人更容易找出剧中的凶手。如果你正好是个作家或者是写文章，演出结束之后编剧会接受和你合影，大笑时请不要拍别人的大腿，孤独不是一种病。所以呢，说一说吧，就是这个剧刚才我说了，其实适合有故事的人看会找到共鸣，那为什么想谈恋爱的人也可以来看一看 啊？因为我们这个剧特别吉利，这个剧演完几乎每次演完都会有表白成功还有求婚的。 哦，真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冲动？是剧中什么样的情节会给他设置这样的一个冲动呢？ 有人表白起成功和求婚成功是真事儿，但是具体是什么情节其实我也说不好。但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喜剧，讲的这个题材可能觉得有点 虚，但其实是个很欢乐的喜剧，大家看的时候会感觉很轻松。那喜剧就可能两个人一块儿看了场戏，特别是讲讲爱情的戏，会觉得关系更亲近一些，可能更容易擦出这种火花吧。 嗯， 而且里面有很多接地气的小梗，就是说一对情侣可能会因为你喜欢喝百事可乐，我喜欢喝可口可乐而吵架，这种小的点其实反而会让两个有心意的人更产生更好的谈资，就是哎，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渐渐的了解对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戏的一个内容的关系。 嗯，所以这个戏可能就看完之后会让人觉得很多的感触，跟身旁的这些事情特别像，然后想着咱俩就在一块儿吧。你看这个不在一块儿，就像戏里这么主人公这么悲惨，这算是一个悲剧吗？ 不是个喜剧，是个喜剧， 就是最后结局也算是个皆大欢喜吗？ 结局谈不上，结局有点像什么，就是反转，就有点像那种韩国的反转剧一样，就是结局意想不到，但你不会觉得很惨。 你觉得它是喜剧，它就是喜剧；你觉得它是悲剧，它就是悲剧。 好吧，那我问问上一轮演出的时候，观众评价怎么样？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制作人， 我就记着这个表白成功和求婚成功的了。 导演呢？你都不记得观众有什么评价？ 我从来不看观众评价。内心比较脆弱， 倘若话剧将来也有弹幕的话，我估计 就是之前上一轮很多人其实看完这个戏，就是很多人最大一个感悟就是其实都觉得这个戏还挺特别的。 嗯， 就是跟他以往看的好多戏不太一样。 嗯， 对， 看看啊，这个蜡笔大奎说很喜欢结尾的高潮，来得够味儿够刺激。还有大毛魔李果说了，话剧非常赞，结束之后我向一个女孩表白了，她同意了，这是刚才制作人说的哈。还有一位姓高的听众说了，喜剧化的语言下有拷问灵魂的深度，表演也极具感染力，一个作家来到他笔下的世界里与自己笔下的女人对话，即便又相爱，我写着你，你也充实着我，我们是彼此的上帝，我看着痛并快乐着，都好复杂呀，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因为有些剧它不在于故事的复杂性，而是在于它的感受，就这种感受可能是在轻描淡写当中，尤其是在演员的一些表演啊，包括整个剧的这个架构的轻描淡写当中。所以就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出这样的一出戏，问问这个令鹏啊，就是在排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因为我相信你们两个肯定不可能很多细节的处理一拍即合，虽然是同班同学，因为我跟很多同班同学的创作思路也都不一样。 就因为我们俩特别有默契，就是永远不可能到达一个很准确的状态，就是永远都是同时候出错，就是这种 连错的都一样。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话剧一个半小时，他两个演员其实对于演员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 对， 因为他不像人多，有的时候假如说你溜号或者你偷懒，你想透口气休息一下都可以，但是两个人就是你 别的也不可以啊。 对，就是我只是说 你不在场 一个反例。对对对， 但是两个人就意味着没有人下场。 对，就是你们两个人所有的呼吸，你们所有的节奏都要统一在一起才可以。 嗯， 就是你稍微差一点，就是你可能会影响这个戏的节奏，就是包括因为这个戏其实排练的时候难度性也很大，就是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非常非常大，而且这个戏又很烧脑，就是在排练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的主创很多人在一起排，天天讨论，天天就是你会觉得就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就是一到你假如你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不停，就大家互相在讨论然后再改再排，等到晚上的时候就大家所有人就是两个眼睛已经直了，就大家也都已经处于一个崩溃状态了。 嗯，那主要讨论点是什么呢？能不能举一举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哪一段的表现可能你们一直都没有磨合到一个很满意的效果？ 像开头我们现在已经改了三种处理方式了，然后觉得终于好像昨天找到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方式。 嗯， 就是你看即使这是一个比较奇幻的空间， 嗯， 那男女主角的出场就非常的重要，那究竟如何体现说女孩她是一个从 从幻觉中从创作的作品中产生的一个形象，他可能是一个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 然后同时还要说这个男孩还要照应结尾，不能让大家觉得突兀，说哎你这就是编剧生搬硬套的，你前面都没有铺垫，又要引申说这个模特跟男孩的这个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可能这个男孩是从模特身上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又要让大家有一定的喜剧感，然后要吸引大家注意力，有点悬疑感，所以我们大概开头改了三次，然后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方式。 哦，就是终于把这个关系给理清了。 嗯， 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太多的道具，对吧？因为可能有一些戏它会借助一些什么时空穿梭机，然后什么类似某一个门， 嗯， 然后或者是干脆吊威亚给你吊走， 嗯，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哈。但这个戏其实是完全靠咱们说舞台空间的一些变化，还有演员的一些状态的变化， 嗯， 然后来呈现这些东西是吗？ 对，就其实特别需要观众的配合。需要观众调动自己的想象力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创造。 嗯， 因为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其实很多现实主义的戏它是靠道具靠一些写实的布景来传递信息，但其实我们只能提供的是意象，是符号，是象征与象征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如果要是做的太实太明白了，反而就失去了这种值得玩味的意味，所以其实我们都在拿捏这个尺度，既让大家看懂，然后又不要太直白，又要相对的含蓄，又要保留那种浪漫和神秘的特点，所以其实我会非常感谢每一位走进剧场坐在那儿跟我们一块创造的观众。 嗯，所以其实两位演员应该非常熟悉这种表现方式，因为本身戏曲就很多不用真实的布景是吧， 因为中国的戏曲它就是它传统美学嘛，它就是写意的一个美学，就像它一桌二椅，然后可能代表很多东西，一个马鞭可能代表它上马了，可能走一圈圆场，对，可能走一圈圆场就代表走很远了，然后你可能在白天三岔口大家就表现看不到，就是其实这个里面的好，就我们这个戏的好多美学它其实跟中国传统的这个美学很相似的， 但我们又有一点解构的意味，我已忍不住了，一定要剧透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戏里有一段所谓的厕所喜剧，就是讲这个女孩有一次，因为她其实性格上有某种直爽和神经质破坏这一面，就是吃马小喝啤酒，结果就闹肚子，然后去上厕所，然后结果厕所总是排队，因为女生都有经验，一特着急的时候排队越长，然后她如何冲进了男厕所终于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就表现这个女孩上厕所之后的那种爽快的感觉。对，我记得有位观众说这是她看过的所有影视包括文学小说所有作品中描写上厕所的爽快最好的一个作品，这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所以到底是怎么描写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进剧场去 应用了戏曲元素，你会看到一段 这个是什么，这个 好，这就不剧透了是吧？ 我们还是说吧，我觉得特别想说。 我觉得每次组导特别可爱的就是 你可以点到为止，可以不说那么详细， 忍不住就给都剧透了，说吧说吧说吧， 就是一段利用手指的水袖来表达上完厕所之后的感觉。 嗯， 大家去想象吧，因为水袖是特别美，其实水袖是大家闺秀用的吧，在喜剧里。 嗯，也不一定 是吧，反正就是一般都是特别庄重的那个场合才会用水袖的表演，我们用了两条手指来表现一个水袖，又不失美感，又 还是能看到我们女演员孙馨予的那个戏曲功底的，大青衣的功底的。 嗯，这里面会放一些解构的元素啊，包括放一些喜剧的元素，所以你看有观众说看完了之后觉得特别轻松特别好笑，然后同时呢又会让自己想到很多的东西哈。其实这可能就是咱们说到的这种，你不用了解它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是你要在这个故事当中感悟到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个剧的特点了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哈，然后咱们可以再花点时间来探讨就是说一说人生的一些感悟和真谛的问题了。因为这部剧探讨的是真实和幻觉，有人说这个真爱就是幻觉，我不知道几位排完这样的一部戏会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吗，还是觉得这个命题过于武断了呢？ 我其实觉得可以说真爱是幻觉，但我觉得幻觉也没有什么不好。 嗯， 那有句话不说吗，小骗子骗你一阵子，大骗子骗你一辈子。 哎，几位在爱情当中都这么悲观吗？ 我觉得这 过分的悲观本质上就是一种乐观，就是你当你知道了它的虚幻性，它跟现实的分离性，其实恰恰在验证它的可贵性。当你遇见它的时候，你会更加懂得去珍惜，去维护它，而不是用一些现实的东西去考验它。 嗯，所以很多人在感情里面非常喜欢考验哈，但其实爱情也许就在考验当中就流失了，因为是你亲手把这个幻觉给 击碎的， 打碎了，然后打碎完了之后，自己在那个碎片上面淌着一地的血走过去哈。 妈呀，这个画面好血腥！ 是，但男主角呢？你觉得就是真爱是幻觉吗？ 他其实他们就是所说的这个幻觉，可能过于抽象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是说这个戏就从我这来表达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几乎都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队，就几乎都是80后90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我觉得这个只能代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爱情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可能会对以前很传统的一些恋爱观、婚姻观、一些两个人相处之间的一些方式，就可能我们跟过去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而且就是我们，而且两个演员都是90后嘛，就是90后的可能更自由更自我一点，而且我觉得可能顾虑的没有那么的多。 嗯， 就是其实每一代人的爱情观是差别很大的， 对， 就包括婚姻观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是拿出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对爱情的一个看法抛出来让大家去讨论，我觉得就是也没有说谁对谁错，或者也没有说过于悲观怎么样，就是可能我们更多考虑的可能只想过好当下。 嗯， 其实也是一种乐观嘛，因为你把爱情与生活与现实与婚姻甚至于家庭拆开来看了之后，其实才能够更好的保留这种爱情的纯粹性，要不然的话为什么爱情是千百年来所有创作者都一直来不断更新的一个命题，就是因为它其实有了太多的角度。然后就像刚才大鹏说其实包括我们父母那代人，可能他们对爱情，他们提到爱情提到的是婚姻，提到的是家庭，提到的是责任，提到的是承诺，提到的是更多很有现实性的东西。但当我们这代人再提到爱情的时候，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我们在追求的爱情是一种幻觉，我们更在乎这种感受，更在意这种浪漫，更在于这种东西对我能够造成的影响和这种对于生活的憧憬也好，对自我的改变也好，自己的成长也好，这反而其实恰恰的证明了爱情的珍贵。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祖导包括咱们之前也采访过不少他其他的这个作品啊，什么最完美的婚姻、终成眷属，就是前年的吧，然后还有这个周六下午2:30的咖啡馆，咱们也聊过哈，其实都是很细腻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祖导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创作的一个，就是一个剧本的方向，就是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感悟了呢？特别想把什么样的一些事儿写到剧本当中呢？也给我们借鉴或参考一下。 我最近刚给他们看了一个刚写完初稿的剧本，就是一个给成人看的童话故事。 嗯， 就是讲的是月亮下凡的故事，就是一个生活中非常落魄有点丧的小年轻人，然后他想要异想天开的想要劫持月亮，但结果他以为的月神并不是他以为的月神，然后被月神改造了重新获得生活正能量的一个故事。 嗯，就是又是一个可能借助于虚幻的空间，但是是讲述就是一些很真实的情感的一个故事， 还是很浪漫的一个戏。 嗯，那你有想过说，就是因为你写的是这个编剧，他本身就是这个男主角，他本身是个编剧，然后他和这个剧中的这个女主角谈恋爱，你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对自己笔下的一些作品，然后对自己笔下的一些人物有过特别深刻的那种感情？ 我对每一个人物都挺有深刻的感情的，因为其实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他每一个人都是我。 嗯， 就当你在写他的行动、他的语言、他的心理的时候，你一定是全情投入、完全代入的，否则你体验不到那一刻的感受。所以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不同的剪影和不同的侧面，都是我的人生经历的体现。 嗯，就说你写一个人物都是因为爱他所以喜欢，就是才会去创造他。 对，如果有一天我写了一个 就是反面角色很突出的这种戏的话，那它也一定能代表我人性的某些黑暗的面。 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哈，咱们几位主创再来邀请大家伙走进剧场来看一看这部《黑是我》。咱们先从这个制作人开始吧。 我觉得《黑是我》这个戏呢，其实它是怎么说呢，对男性和女性都非常友好，而且它其实是因为这个编剧和女设计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很多时候男性在爱情里面的视角和女性在爱情里面的视角都会在上面体现，所以如果说有男生不懂女朋友在想什么，女生也不懂男朋友在想什么，也可以来看看这个戏，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一个什么来自火星，一个来自什么，就两个星球的人在这部戏当中碰撞哈。 是的。 来 其实这个戏啊，它很生活的一点，就是也很接地气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每一个姑娘身边都有一个好的男闺蜜。那其实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姑娘跟她的这个男闺蜜在家里面聊天互怼互诉衷肠，然后互相安慰互相聊，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了很多人，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关系。对，每一个姑娘身边都有一个男闺蜜，其实就是这样的。 来，祖导最后再说一说你的几句话的点评，加上他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我觉得也许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戏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许是一句台词，也许是一个画面，也许是一个片段，也许是一个故事，只要你能够愿意走进剧场跟我们一块儿去创造这个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幻觉，我们就会给你呈现一个尽力的呈现一个关于爱情和生活的一个隐喻的故事，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晚上或者下午。然后演出的时间就是9月5号到9月16号每周三到周六晚上7:30，每周日下午2:30，在北京的鼓楼西剧场，我们等着您来看戏。 好的，也非常感谢几位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其实我觉得挺怎么说，挺特别的哈，而且在生活当中，也许你用它来调剂一下，会让你不虚此行的一部剧哈。也希望这个祖导赶紧创作出一些新的作品，然后来给我们一些新的感悟哈。非常感谢三位做客今天的直播间，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堂耳朵》，我是赵爽，咱们明天再会啦。 你的美不敢偷挡，你单纯我迷惘，你廉价我流浪，山谷中这一切也带不走。爱态度拥抱阳光，我得眺望下的前往，我走开你留下，我回忆你是话，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就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曾经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